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, AM603,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是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